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我相信

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4日星期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近日发布了预测，近日起华北中南部扩散条件逐步转差，24到26日可能出现重度雾霾，27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华北中南部污染形势有所缓解。22日12时18分，我国著名的文史专家、红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国家质检总局22日公布烟花爆竹的抽检结果，不合格率达到47.7%，主要的质量问题集中在引燃的时间、销售包装的标志以及运输包装的标志、引火线和点火引火线牢固性、结构与材质等项目。近期多地网友吐槽网约车、难约车，要增加叫车成功的概率，往往得加价。网约车平台回应称，今年司机回家早，便利下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保护受助的学生尊严，认定贫困生不能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春节歌声飘满天，新年祝福写满天。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今年财源滚滚，幸福美满。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惠湖悦榕湾全体员工，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今年行大运，事业节节高。 猴王随东去，金鸡踏春来。我谨代表套汽车行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宣慧宽带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顺心。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 歌， 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心爱还有梦。 像前一天的事，我牵着你的手，你不挣脱已是天大的温柔，只可惜你的冷漠不够我一个人承受，苦着脸在微笑，比不上普通朋友。我曾经以为最爱你的时候，我的眼泪可以像细水长流，流到我终于明白属于我的不用哀求。感情不是拿来忍受，美丽即将变丑陋。 Let me go， 曾经以为最爱你的时候，我的眼泪可以像细水长流，流到我终于明白属于我的不用哀求。感情不是拿来忍受，美丽即将变丑陋。Let me go， 不等谁了，给我一个继续难过的理由。Let me go， 不等谁了，给我一个放弃快乐的理由。Let me go， 两个人都自由的结局，难道不是你梦寐以求？我难道是我主动要分手？太荒谬，你还不够。Let me go， 不等谁 ，No No Say No， 给我一个继续难过的理由。 送你日后我的想念，寄出那个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后。

渐经过那份爱水深火热，立刻又做出选择，共情却后明知道就别错过，他或他没有角落，虚实交换角色，直到做错过你就很独特，如何再去听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带着你我们情早已和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人不理立刻选择我， 我在